你好，我是李月。上节课我们一起实现了一个流计算的例子，并且呢，通过这个例子来学习了流计算的实现原理。我们知道啊，流计算框架它本身呢是一个分布式的系统，一般由多个节点来组成一个集群。我们的计算任务啊，在计算集群中运行的时候，它会被拆分成多个子任务。那这些子任务呢，也是分布在集群上的多个节点上。大部分流计算的平台呢，都会采用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把计算任务的状态保存在 HDFS 等分布式的存储系统中。那每一个子任务将状态分离出去之后呢，它就变成了无状态的节点。如果说其中的一个计算节点发生了宕机，使用集群中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来替代这个故障的节点。但是对于流计算来说啊，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在集群中正在流动的那些数据啊，它并没有被持久化，所以呢，它们是有可能会由于节点的故障而丢失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办法也很简单粗暴，那就是直接把整个计算任务重启。重启之后呢，会在数据的源头向前回溯一些数据。计算任务重启之后，它会重新的来分配计算节点，顺便呢，也就完成了故障的迁移。回溯数据源，它可以保证这个数据呢不丢失。这个呢和消息队列里边通过重发没有成功的消息来保证数据不丢的方法呢是一样的。所以啊，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呢可能会出现重复的消息。消息队列呢，它可以通过在消费端做密等来克服这个问题。但对于流计算来说呢，这个问题就比较棘手了。对于接收计算结果的下游系统，它是有可能会收到重复的计算结果的。这个呢，还不是最糟糕的。像一些统计类的计算任务啊，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上节课中统计访问次数的那个例子，本来呢，这个 IP 地址在统计周期内被访问了五次，产生了五条访问日志，那正确的结果呢，就应该是五次。如果这个日志它被重复统计了，那结果呢，就会多于五次。重复的数据呢，导致这个统计结果出现了错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在之前提到过啊， Kafka 呢，它是支持 exactly once 的语义的。它的这个特性呢，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这节课呢，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一个例子学习一下如何使用 Kafka 来配合 Flink 解决数据重复的问题，实现一个端到端的 exactly once 的语义。我们所说的端到端的 exactly once， 在这里边呢，它的端到端指的是数据从 Kafka 的一个主题消费出来，发送给 Flink 的计算集群进行计算，然后再把计算结果发给 Kafka 的另外的一个主题。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不管是 Kafka 集群的节点还是 Flink 集群的节点发生故障，那都不会影响计算结果。每一条消息呢，它只会被计算一次，不能多也不能少。在理解这个端到端的 exactly once 的语义的实现原理之前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Flink 集群它本身是怎么来保证自身的 exactly once 的。为什么 Flink 也需要保证 exactly once 呢？因为 Flink 本身它也是一个分布式系统，它首先需要保证数据在 Flink 集群内部只被计算一次，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端到端的 exactly once。Flink 呢，它是通过一种 checkpoint 机制来定期的保存这个计算任务的快照。那这个快照呢，它主要包含两个重要的数据。第一个是整个计算任务的状态。这个状态啊，它主要是在这个计算任务中每一个子任务它在计算过程中需要保存的那些临时的状态数据。比如说在上节课例子中汇总了一半的那些数据。第二个是数据源的这个位置信息，这个信息呢记录了在数据源这个数据流中已经计算了哪些数据。如果数据源它是 Kafka 的主题，这个位置信息呢其实就是 Kafka 主题中的消费位置。有了这个 checkpoint， 当计算任务重启的时候，那就可以从最近的一个 checkpoint 来恢复这个计算任务。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每一个子任务它会先从 checkpoint 中读取并恢复自己的状态，然后呢，整个计算任务呢，从 checkpoint 中呢，读取数据源的位置，开始来消费数据。只要是这个恢复的位置和 checkpoint 中每一个子任务的状态，它能完全的对应上，或者说每一个子任务的状态，它恰好是刚刚处理完恢复位置之前的那条数据，还没有开始处理恢复位置对应的这条数据，这个时候的状态。 那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的来恢复这个计算任务，每一条数据呢既不会丢失也不会重复。因为这些子任务啊，它实际上是分布在不同的节点上，并且呢数据是一直在这些子任务里不停的流动的，所以呢确保这个 checkpoint 中记录的恢复位置和每一个子任务的状态完全做到对应，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 Flink 来怎么实现呢？它通过在数据流中啊插入一个 barrier， 也就是屏障，来确保在 checkpoint 中的位置和状态完全对应。我在文稿中呢放了一张来自官方文档的图，方便你来理解 checkpoint 与 barrier 的关系。你可以把这个 barrier 啊理解成一条特殊的数据。那这个 barrier 呢，它是由 Flink 来生成的，并且呢在数据进入到计算集群的时候呢被插入到这个数据流中。这样呢无限的数据流就会被很多的 barrier 分隔成很多段。barrier 在流经每一个计算节点的时候呢，它就会触发这个节点在 checkpoint 中呢保存本节点的状态。如果说这个节点呢它是一个数据源节点，它还会保存数据源的位置。当一个 barrier 流过了集群中所有的计算节点，流出这个计算集群之后呢，一个 checkpoint 呢也就保存完成了。由于每一个节点它都是在 barrier 流过的这个时刻来保存的状态，那这个时刻呢恰好就是 barrier 所在的位置，也就是 checkpoint 中数据源的那个位置它对应的状态。这样呢就非常完美的解决了状态与恢复位置对应的问题。 Flink 通过 checkpoint 的机制呢实现了集群内计算任务的 exactly once 语义，但是啊它仍然实现不了在输入输出两端的数据不重不丢。比如说 Flink 把一条计算结果发送给 Kafka 并收到 Kafka 的发送成功的响应之后呢，它才会处理下一条数据。如果在这个时候来重启计算任务，那 Flink 集群内的数据呢都可以完美的恢复到上一个 checkpoint， 但是呢已经发给 Kafka 的消息它是没有办法撤回来的，还是会出现数据重复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配合 Kafka 的 exactly once 机制才能够实现端到端的 exactly once。Kafka 的 exactly once 语义呢是通过它的事务和生产幂等这两个特性来共同实现的。其中 Kafka 事务的实现原理我们在 RocketMQ 与 Kafka 如何实现事务这节课中呢讲过，它是可以保证在事务内所有的消息要么都成功投递，要么呢都不投递。那生产幂等这个特性呢，它可以保证在生产者给 Kafka 的 broker 发送消息这个过程中消息呢不会重复。这个实现原理啊，和我们在如何确保消息不丢失这节课中介绍的检测消息丢失的那个方法它是类似的，都是通过一个连续递增的序号来进行检测。 Kafka 的生产者呢给每一个消息都会增加一个连续递增的序号，那 broker 端呢它会检测这个序号的连续性，如果这个序号重复了， broker 呢它会拒绝这个重复的消息。 Kafka 的这两个机制啊配合 Flink 就可以来实现端到端的 exactly once 了。简单的说就是每一个 Flink 的 checkpoint 对应一个 Kafka 事务。 Flink 在创建一个 checkpoint 的时候呢会同时开启一个 Kafka 事务，那在完成一个 checkpoint 的同时呢来提交这个 Kafka 事务。那这样呢当计算任务重启的时候，在 Flink 中呢计算任务呢它会恢复到上一个 checkpoint， 那这个 checkpoint 呢正好对应了上一个 Kafka 中成功提交的事务。那未完成的这个 checkpoint 和未提交事务中的消息呢都会被丢弃掉，这样呢就实现了端到端的 exactly once。 但是怎么才能保证在完成 checkpoint 的同时来提交 Kafka 事务呢？或者说如何来保证完成 checkpoint 和提交 Kafka 事务这两个操作要么都成功要么都失败呢？其实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分布式事务问题吗？所以呢 Flink 呢它是基于两阶段提交这个非常常用的分布式事务的算法，它实现了一个分布式事务的控制器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对具体的实现原理感兴趣的话呢，在 Flink 官网中呢有一篇专门的文章来介绍这个实现细节，我把这个链接呢也放在了文稿中。下面进入实战环节，我们来把上节课中统计 Web 请求次数的那个 Flink Job 呢改造一下，让这个 Job 具备 Exactly Once 的特性。这个实时统计任务呢接收 NGX 的 Access Log， 每5秒钟按照 IP 地址来统计 Web 请求的次数。假设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以实时发送 Access Log 的日志服务，日志的内容呢只包含访问时间和 IP 地址，那这个日志服务就是我们这个流计算任务的数据源。 改造之后呢，我们需要把数据的来源替换成 Kafka 的 ipcount source 这个主题，计算结果呢也需要保存到 Kafka 的主题 ipcount sync 中去。那整个系统的数据流呢，意思就是这样的，日志服务呢把日志数据发送到 Kafka 的主题 ipcount source 中，计算任务呢来消费这个主题的数据作为数据源，计算结果呢会被写到 Kafka 的主题 ipcount sync 中去。Flink 本身呢，它提供了 Kafka Connect 模块，可以作为数据源从 Kafka 中消费数据，那也可以呢作为 Kafka 的 producer 将计算结果呢发送给 Kafka， 并且呢它这个 Kafka Connector 呢已经实现了 exactly once 语义，所以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只要做适当的配置就可以了。这次我们用 Java 语言来实现这个计算任务，改造后的定义计算任务的代码呢和上节课中原始版本的那个代码整体架构呢其实是差不多的，同样是定义数据源、定义计算逻辑和定义输出这三大步骤。下面来主要说一下不同之处，那这些不同的地方呢也就是如何来配置 exactly once 特性的关键点。首先我们需要开启并配置好这个 checkpoint， 在这段代码里面啊，我们先开启了这个 checkpoint， 然后呢设置每5秒钟创建一个 checkpoint， 然后呢还需要定义保存 checkpoint 它的 state backend，也就是告诉 Flink 我把这个 checkpoint 应该保存在什么地方。在生产环境里面啊，这个 checkpoint 呢它应该保存到像 HDFS 这样的分布式文件系统中，在我们这个例子里啊，为了方便运行和调试，我直接把这个 checkpoint 呢保存到了本地的临时目录里面。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把这个任务配置成自动重启的模式，这样呢当节点发生故障的时候， Flink 它会自动重启这个任务，并且从最近的一次 checkpoint 来进行恢复。我们在定义输出创建 Flink Kafka Producer 的时候呢，需要指定 exactly once 的语义，这样呢 Flink 它才会开启 Kafka 事务。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从 Kafka 主题 ipcount sync 中消费这个计算结果的时候，你需要把 consumer 的属性 isolation.level 设置成 read commit 这个方式，也就是说只消费已提交事务的消息，因为默认情况下 Kafka 它的 consumer 是可以消费到未提交事务的消息的。这个例子的完整代码我也放到了 GitHub 上，编译和运行这个例子的方法呢我也写到了项目的 README 里面，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来查看。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照例来做一个小结。端到端的 exactly once 语义呢，它可以保证在分布式系统中每一条数据不多不少只被处理一次。在流计算中，因为数据重复会导致计算结果错误，所以呢 exactly once 在流计算的场景中呢尤其重要。Kafka 和 Flink 都提供了保证 exactly once 的特性，配合使用呢就可以实现端到端的 exactly once 的语义。在 Flink 中啊，如果节点出现了故障，它是可以自动重启计算任务并且重新分配计算节点来保证系统的可用性，配合这个 checkpoint 机制呢可以保证重启之后任务的状态恢复到最后一次的 checkpoint， 然后从 checkpoint 中记录的这个恢复位置继续来读取数据进行计算。Flink 通过一个巧妙的 barrier 使 checkpoint 中的恢复位置和各个节点的状态呢可以做到完美的对应。 Kafka 它的 exactly once 语义呢是通过它的事务和生产密等这两个特性来共同实现的，在配合 Flink 的时候，每一个 Flink 的 checkpoint 对应一个 Kafka 的事务，只要保证 checkpoint 和 Kafka 的事务同步提交，就可以实现端到端的 exactly once。那 Flink 通过两阶段提交这个分布式事务的经典算法来保证这个 checkpoint 和 Kafka 事务的状态的一致性。可以看到啊， Flink 配合 Kafka 来实现的这个端到端的 exactly once 语义，整个的实现过程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但是这个复杂的大问题呢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小问题来组成的，那每个小问题单独来看呢原理都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 Kafka 它是如何实现生产密等的， Flink 它是如何通过存储计算分离解决子任务状态恢复的，那很多的这些小问题和我们课程中遇到的类似问题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你就可以用到我们学习过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这里边你需要重点掌握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小问题它面临的场景是什么样的，那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这些方法，而不要拘泥于 Kafka 或者 Flink 中的某一个参数怎么配这些细节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呢可以等到你真正在生产中去用的时候再去读文档现学现卖都来得及。最后呢还是留一道思考题，我们的课程中反复的强调过，在消息队列的消费端，那你一定要先执行消费的业务逻辑再确认消费，这样呢才可能保证数据不丢。 那我们这节课中并没有提到 Flink Kafka Consumer 在从 Kafka 消费数据之后呢，它是如何来确认消费的。如果这个消费位置管理不好，一样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课后呢，请你查看一下相关的文档或者是源代码，来看一下这个 Flink Kafka Consumer 它是如何来确认消费的。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和讨论。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把它